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整夜。 夜哥，我是吴彤彤。听夜歌不寂寞，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我是吴兆彤。今夜的第一首歌叫爱开始都像一首歌，这句话好像有问题。如果爱开始都像一首歌，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保持沉默，有那么多人不敢去听，更不敢去唱呢？ 早已习惯没有人陪我，熟悉的朋友每个都寂寞，黄昏到午夜，从繁忙走进孤单。心思

虽然比较枯燥乏味，但是每天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每个项目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在做项目的时候一般都是说短期内需要资金，然后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帮助他们，至于其他的我们能做的也是非常有限。 天空又飘着雨，雨中有风，风吹到心里头一阵难受，往事历历如昨，曾经是你和我手牵着手走遍每个角落，留下笑容，留下还是什么？那时候从来不曾担心有什么能把你带走，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像你在我怀中一样温柔，一样无忧。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像你在我怀中说你寂寞，说你失落，说尽人间的梦。不知什么时候日子变得琐碎的事太多，争吵不休，爱已成为奢求，年少轻狂的我懵懵懂懂，珍惜所有，伤了最爱，终于迷惑。如果说我的后悔能弥补什么，时间就怎么就。 希望这样的小雨能够洒在你的身上。说实话，每次在夜里和你见面，我都有些慌乱，因为在你面前，在这些夜歌面前，我不能也不想隐瞒，我必须把我的直觉，把我此刻的心情用一首一首歌告诉你。当然我知道你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心里话告诉我，我想这已经是一种习惯， 已习惯在没有你的下雨夜里，这样一杯冰冷的咖啡，整理整夜的思绪，想想过去，只为了证明我对你没有成。心我的爱不够彻底，

没有余温，证明了今夜这里没有人。 我想 我可以 这里没有别人，只有你和夜歌。 也不想流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 寂寞让你更快乐，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你越迷恋陷得越深。当你透露一个吻，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只要一起附和，什么都别问。 你知道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在午夜里，我感觉你好像站在了一个岔路口。我最讨厌岔路口了。过去，命运总会立个路牌在那儿，告诉我该往左还是往右，或者是原地不动。可是最近我发现，命运没有。也许他有新宠了，也许他觉得我已经真正成熟了，可以去判断该往哪儿走了。反正他没有提醒我，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意义，如果心已经封闭，我知道时间不断在夜里茫然的早晨躺着寂静，我还知道未来不断在靠近，混乱在思绪满溢的夜里，我知道假装不会改变事实，如果心不是这样，我知道太用力就容易失去爱情，经不起紧握，我还知道会枯燥在方向盘上，如果一直都太坚强，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跳舞，我不知道音乐响起怎么开口，我不知道脆弱时候怎么勇敢，关于自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生活可不可以逃避，我不知道人可不可以消失，我不知道故事可不可以没有结局，一个人的时候可不可以不勇敢，我不知道，我知道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

我是做 SEM 的，可能说起来这个名字呢大家觉得不太熟悉，其实通俗点说就是搜索引擎营销。因为现在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大的这个比重，好多人呢都是通过网络来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想要一些信息。而我们这个工作呢就是帮助我们公司的一些客户在网上发布他们的广告，然后来帮助他们更有针对性更迅速地找到他们需求的客户。其实呢每天的工作量并不是很重，但是都是简单而繁琐的，每天需要重复的做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可能有时候就是虽然下班了，但是回到家以后呢也还需要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但是每当看到自己调出来的这些效果呢，就是说对客户带来了很大的营业额销售额，自己都会感到很高兴很欣慰。 风停了云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了，他来时躲不掉，他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 在午夜里飘摇，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甚至我们品味出了一种温柔。可是别太温柔，特别是在这样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你的声音太温柔，会触动他内心的伤口，而且说不定还会引发一种暗算。我想这种暗算就叫午夜的思念。 原

甜蜜呀，我爱你到永远。 想目送你离开，我看着你踏着月光慢慢走远，似乎已到月亮之上。我是吴周彤，晚安，再见。